太多，龙尾排到康湖居。跟住睇返呢啲封路安排，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屯门杯道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 Free City 嘅第一二线呢係暂时封闭。咁就係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屯门杯道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 Free City 嘅第一二线係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秋家仍最爱 明月光。 中秋节的月亮特别靓特别圆， 中秋节的灯笼特别多款的， 中秋节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生果食， 中秋节啊还有好多月饼食添啊， 在香港过中秋真的开心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 中秋节快乐。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嘅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游船可是开心的，不过万一上咗唔合规格的出租游艇，风险就要自己承担啦。 租船前记得扫描海事处的二维码，确认只船获准出租载客。船上有适当保险和验船证明，还有齐消防和救生设备。 乘搭街道渡轮要认实运输处的标记，确定是获批准的服务，详情看运输处的网站啦。 一扫安心，出海放心。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 嚟啦！今个礼拜咧又嚟啦，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PC 早晨啊， 早晨啊， 继续咧有高志森导演喺度啊，高山早晨啊， 早晨早晨 早晨高山， 上个礼拜咧个尾巴咧就讲咗少少啦，话高山咧已经喺大港南北啦，我都知道你有几个剧目咧，其实直情即系如果用外国去计系走浮咁样，即系如果美国去计咧就逐个州份逐个州份咁样走， 冇错。 嗱，你春天我觉得咧喺大陆巡演起码超过咧。五十场以上噶啦， 哦，唔止，一定止啊！一年五十场就差唔多。 咁我唔知，唔紧要啊。你讲下有几多场嚟听下。 我就冇仔细算啦。就不过咧，就有一个我反而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你睇得到十几年落嚟啊，佢哋喺表演艺术方面嘅变化。 系 第一，佢哋嘅硬件发展得好好。 嗯， 香港嘅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咧回归之后，严格嚟讲，我哋就终于起咗个西九戏曲中心。 嗯， 还有一个咧就高山新翼。 系 而家起紧系东九龙嘅三个啫。 嗯， 但系一个珠海啊，而家我可以同你讲，人口只不过200几万。 但系佢过千位嘅大型剧院系有11个。 哇！ 嗯，是全部是好高标准好高水平的一些剧院。即是说任何我们发展都是讲先讲硬件，有了硬件再发展软件，是吧，即是节目。 嗯， 那现在我们香港就是硬件已经是自回归前长期缺乏到今日。那软件的发展就要会受到限制。另外仲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香港由于新起的剧院少。我哋到而家，我哋用嚟用去都仲系文化中心嗰几个剧院啦，八十年代起嘅。 香港大会堂、啊。 香港大会堂60年代起嘅。演艺学院都系八十年代起。 讲到哇，可以载到几多几多人啊！哇，入去睇，直情觉得哇，即系盛事啊！ 系啦，但系嗰啲剧院都系八十年代起落嘅。 系。 咁、那个问题系咩咧？就算你管理几好都好啦，你个设备咧都系会唔 update。 系、啊。 即系唔够我哋去广州大剧院。 系。 哇！嗰啲剧院真系靓到咧。你千几位睇，但你一啲嗰种疏离感、距离感都冇。 喂，嗱，高生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嗱、嗯，普通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可能此刻就话：，哦，咁人哋新咯，人哋大咯，人哋靓咯。咁、嗯，但系作为一个舞台人，你哋行业啦、同业，觉得呢种大、呢种好，或者头先嗰个、嗯、即系叫做个，究竟系斜啲好啲啊？嗱，我呢啲比较你哋行业嘅系啦嘅术语，我都想多啲了解一下。 系或者我用另一个角度讲啦，唔好话硬件边度靓，你就系讲人嘅变化啦。呢、這个我反而好想同大家分享。十几年前咧，我哋上去咧，台台戏都闹交。 嗯， 台台戏嗱，我唔怕开名啦。你广州有个叫黄花岗剧院，咁旧顾之言啦。我哋上親去都鬧交嘅，點解呢？因為咧嗰啲人咧就完全唔聽使嘅，係你話叫嗰個燈光嚇食完兩個鐘頭飯都啊，仲未上去開燈嘅，佢就懶懶閒咁樣咧。你鬧佢咧，佢係望住你笑下咁，佢都係懶懶閒嘅。 即系咧，你一系咧就成个场都见唔到人， 跟 住咧一系咧就二十零三十人一齐冲出嚟，跟住咧做咩事咁多人嘅突然间，跟住咧一齐去做咗一件事之后，唔见晒啦！突然间又 讲紧十几年前、啊， 十几年前， 我必须讲点解嗰个人咁懒懒行咧？因为佢就系嗰个黄花岗剧场嘅领导嘅侄， 哦， 所以系唔喐得嘅。嗱，呢个系十几年前，今时今日黄花岗剧场冇做演出啦， 系 推往矣。 系 而家即系喺广州嘅剧场里边唔剔走咗噶啦， 系 而我哋而家喺上面见得到同我哋合作嘅人咧，系好有知识嘅， 系啊，系 即系好对个技术嘅知识层面嘅，你想点做？ 嗯， 佢知头知尾知中间， 系 啲边粒螺丝箱喺边个位，系好有个技术嘅基础嘅， 嗯， 咁啊工作态度老实讲，亦都我够胆讲，即系同我哋已经系。嗯好追得好貼啊！即係不遑多讓啊！即係我佢唔會話 你用咗一貼啊！我覺得超越咗， 某程度上超越。 係 即係當我哋仲會好計較個飯 break 係咪一個鐘頭嘅時候，佢哋已經係用接受捧住個飯盒同你一齊做。即係我見過好幾次啦，你哋講啊嘛，今晚要演啊嘛，未打未搞掂啊嘛，我捧住飯盒同你做，你喐咯，我捧住飯盒同你做。 即係佢哋都係想將個演出做好，即係個心態係好唔一樣。 即係話咧，佢哋嘅進步唔係就係硬件，唔係就係個殼。 嗯。 佢哋嘅進步可能仲係個參與者嘅本身嘅素質， 嗯， 甚至係個心態。 係。 咁呢個我哋香港真係要，我唔敢話係咪叫急起直追。但系都應該要唔好睇低人哋， 係係係， 千祈唔好睇低。 唔係，我估個交流係緊要啦。嗱、舊時咧，譬如翻到去內地咧，特別係有香港演員同埋內地演員，舊時都會覺得內地啲演員咧，我估從導演嘅角度都係十幾年前，比較科班式啊，樣板式咁樣， 即 係好似個演出咧冇太多靈魂。但係我有陣時睇翻啲 footage 咧，內地一啲舞台劇嘅演出咧，佢哋嘅演出模式咧，都同個世界 係好接 軌咗。好啦，嗱，高生又等你講下呢個表演藝術或者表演層面方面啦。 我自己就咁樣睇啊。好多時我哋話我哋同大灣區其他幾個城市，我哋本身都係大灣區啦。 嗯， 就嘅之間嘅交流咧，都係我哋帶啲節目上去，咁啊展演一下。又或者引進一啲其他城市嘅各個城市嘅代表作嚟香港，就大家睇下，我都咁樣互相喺度觀摩喺度嗰啲叫交流啦嚇，其實就不足以推動大灣區嘅真係講話文化藝術，講整體大灣區。我自己咧就會想，我都喺度摸索緊呢個方法咧，就係盡可能係做合作， 係。 大家一起合作去做一個 project。 嗯， 譬如我哋好多例子啦，譬如我同呢個廣州粵劇院。同呢個佛山粵劇院，我哋都係香港嘅創作班底同佢哋嘅製作班底合作，甚至我哋同呢個佛山電台咧，我哋都做過好幾個咧，係我哋香港只係出十個八個人嘅啫，即係可能係編舞導演出幾個演員，咁其他嗰啲舞台後面嘅各個崗位，或者係其他嗰啲角色。可能是讲緊二三个演员。 就反而内地㗎啦。 就同佢哋佛山电台嘅里面嘅或者佢哋招募到嘅或者佢哋电台嘅 DJ 呀咁样。大家一起合作去做几个 musical。我哋做个富贵逼人 musical。我哋做个苗条淑女 musical。都用合作嘅方式去做。只有透过合作呢先至能够最能够互相学习。 係呀同埋嗰个 sparking, 有阵时估唔到㗎嘛。 冇错。 係咪 我哋甚至连佢哋喺当地点样做呢个推广宣传。 嗯。 老实讲我哋去做我哋唔识做。 係呀係呀。 我哋唔系地头虫。 同埋我哋卖咩媒体广告都唔知道。係咪先。你话香港都话用开咗两三媒体。喂大佬。翻去歪區唔用嗰幾個兩三個媒體喎、啊。 我剛才講嘅富貴逼人同埋呢個苗條淑女咧，係我哋香港演出咗嘅。 我知。 咁於是我哋就拎住我哋個視頻， 係 上到去，咁大家一齊，佢哋亦都係睇視頻，佢哋掌握你哋呢個戲係點樣嘅， 係 佢哋自己做曬功課， 嗯， 成個合成係十日之內， 哇，好高效率，好高效率。 但係做出嚟嘅效果。根據觀眾喺劇場嘅反應咧，同我哋喺香港做首演嘅觀眾嘅反應係完全一樣嘅，即係應該要有嘅笑點係會體現咗嘅，應該要有嘅舞蹈場面只會更加 grand， 因為人多啲。 係 高生，但我咧就覺得咧，想問一下一個問題，就係咧，可能喺言語上，即係我哋可能好多劇本喺香港本身做咗啦，翻到國內嘅時候，你會選擇用廣東話定係普通話？ 係廣東話。 咁另外廣東話嗰、那個點樣去令到佢哋會唔會係因為就住佢哋？可能嘅一啲说话文化会有一啲调节咧， 唔多， 嗯， 唔多，你可能会中间嘅过程会有啲笑话嘅，譬如你话，我最近我到呢个南海十三郎， 嗯， 咁咧就有个对白咧就话咧，哇，你净系睇佢嗰支啊，咁犀利嘅金笔啦，你就知道佢嘅身价几高啦，咁我唔系咁犀利，呢支金笔叫西非里，我西非里咪即系咁犀利咯，我话唔系，西非里系牌子嚟嘅。即係佢哋唔知道個西非里而係一個牌子， 即係可能嗰陣時好顯赫噶嘛， 係冇錯。咁啊同啲咩派克佢啲就一樣啦。 係啊， 咁於是咧嗰個演員咧，佢唔知道係個牌子咧，佢話：哇！你睇佢支金筆咁犀利，你知佢嘅身價。咁話唔可以咁樣講咁犀利，係因為你唔明白佢原來西非里呢三個字。是一个牌子名， 呢、這个就是头先高生讲嗰个交流咯，即系嗰个融合位。喂，唔系净系我上嚟，就系攞啲票房走，而我真系带紧一啲 substance， 系有啲即系港味嘅，或者点样将个粤语文化越推越广咧？咁呢个都有个推动喺当中噶。 佢哋好中意呢啲嘅， 嗯， 即系其实成个我讲我咁讲啊，成个大湾区九加二， 系 基本上系粤语文化， 嗯。 我哋認定咗呢一點先。如果你話將九加二嶺南文化扭成為一個普通話文化，呢件事係甩碌嘅，即係離開咗個靈魂。我哋而家係講緊，如果講九加二喺文化藝術推廣，嶺南文化、粵語文化係一個靈魂嚟嘅。所以咧，其實佢哋都會好明白，好多喺廣東生活嘅，就算所謂外省人咧，佢哋都係掛在嘴邊都嘅。啊，我識聽唔識講啊，即係。佢哋會願意去聽，如果你有字幕，佢哋願意睇字幕聽，去接受呢樣嘢，佢哋未必講得好叻。嗱，呢個係現象嚟，即係一個即係而家嘅實況嚟，就唔係話成個大灣區啊，根本啊好多都係外省嚟噶啦，全部國語啦，唔係，咁樣講唔啱。咁樣講唔係一個實況，唔係我接觸嘅實況。 嗯， 所以我哋譬如話我哋嘅創作團隊上去，一定堅持用廣東話演啦。甚至你都參與過嘅，我哋去到哈爾濱，去到寧夏銀川。我哋演金鎖記都係廣東話演出， 打字。咁啊，即係有好多好劇本，即係高三每講一個咧，都係撥發咗我 一啲二社會嘅啦。你金鎖，金鎖就即係愛誒文壇做之師奶奶啦，張愛玲嘅一啲作品啦、嗯。好啦，高生嗱，最後問你一個問題啊，你有冇諗住開機啊？即係依家電影咁蓬勃，你都知道依家都好多即係香港電影嗱，即係睇呢個文化又盛行翻啦、嗯，即係大家又隨住好多唔同嘅作品都上映啦，咁樣。好啦，高生係時候咯，開機咯，係咪啊？即係啲電影兄弟冇公開喎。 如果唔係呢個疫情咧，我應該有兩部電影已經拍咗噶啦。 我、哦、拍咗添。 其實已經係簽咗合約噶啦、哦，不過就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嗯，就即係褪下褪下。 係。 我覺得疫情對香港嘅最大嘅衝擊咧，譬如喺我哋表演藝術行業咧。嗯最難過嘅就係好多人根本已經離開咗呢個行業。我哋最近我哋 call 翻啲人話翻嚟啊，台前幕後都有。喂，我轉咗行，我已經唔係做緊呢一樣嘢，我要翻工啦。即係佢哋已經等唔住。 系， 即系你点等？ 要糊口啦，有啲即 系 有好多演员都，有啲演员都去咗做保险啦，系咪先？ 系， 即系呢个好着实嘅情况。 所以即系如果你话啊，只要系所谓疫情一过，你喺如果你纯粹拍香港片嘅，咁我亦都唔系我个方向。 嗯， 即系我觉得应该系尽可能系喺整个大湾区9+2里边、去揾我哋嘅市场。 嗯， 即系可能拍摄嘅内容。同埋將來嘅發行嘅目標都係希望喺9+2大灣區嚟到揾翻嗰部電影嘅成本。 嗯， 你就係靠香港，你基本上係好難回本嘅。係，係咪？你就係靠香港，你可以拍 啲啦。 你可以拍咩電影啊？你如果你拍一部1000万成本嘅電影，你香港要收3000万你先歸本。 係啊， 咁你喺香港咁容易收3000万，令到你部1000万嘅電影。成本歸到翻嚟咩？ 難搞啲啦，咁啊睇下市場可唔可以放眼喺大灣區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曬高志森導演啦，接受我哋訪問啦。咁啊預祝高生早日開機啦嚇。咁啊大家有公開啊嚇。好多謝高生， 拜拜。 謝謝 高生，拜拜。 你想走，14天内温柔，叫他不敢深究。随走，谁话过要当我能有？上一秒刚拥有，下秒偏偏放手。我当真，那便输了。谁说冷一冷不？14天后温柔，叫他不可参透。逃走，明日你再跟我来探究。说穿了花，没法想你重当我密友。谁值得眷恋，喝得好厌倦，你留心内暖，时候到学会讲。我可能来释放弱音，遗憾你在千载。 明明白月亮、啊、明明梦不远，谁将心思看穿，仍最会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话：十月嘅桌球大师赛同十一月嘅国际七人榄球赛，目前仍然会如期举行。他话来港嘅运动员唔多，赛事会以闭环形式举行。只要將運動員和觀眾分隔開，風險就可控。但他提醒海外來港的觀眾必須完成3+4檢疫安排，才能夠入場觀賞比賽。另外，香港馬拉松暫定11月20日舉行，田徑總會已經正式向政府申請，今年比賽名額由去年15,000人增加至到25,000人。希望政府在下个星期之内答复。杨润雄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当局正是作检视，指马拉松属于很多人一起参与的比赛，跑手不能够戴口罩，强调政府希望马拉松能够成功举办，但是需要考虑社会整体情况，取得平衡，现时未有最后决定。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英国政府宣布全国进入哀悼期，将会持续至到国葬日结束。期间，皇室住宅、政府大楼和军事机构下半期。白金汉宫亦都发表声明话，皇室成员、工作人员等将会进行皇室哀悼，时间持续至到国葬之后第七日。国葬的具体日期将会适时公布。大批民眾繼續在白金漢宮外面悼念，亦都有民眾到溫莎堡獻花。當地時間星期五中午，西敏寺教堂和溫莎堡等敲響鐘聲，海德公園等的地方亦都鳴放96響禮炮。新任國王查理斯三世發表電視講話，指母親是他和家人的榜樣，感謝英女王多年對皇室和國家的付出，她亦都承諾以母親為榜樣，在有生之年為民眾服務。美國總統拜登說將會出席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國葬。拜登回應傳媒提問的時候說，雖然目前尚未清楚細節，但是他會親自出席，又說未同新任英王查理斯三世通話。另外，日本传媒报道，日本政府正是同宫内厅协商安排日皇德仁出席英女王的葬礼，据悉皇后雅子亦都希望出席。另外，身为英联邦成员的澳洲和新西兰鸣放96响礼炮向英女王致敬，两国宣布举行为期14日的纪念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说，有意将几十万吨积压在欧洲港口的化肥免费提供给急需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要求外交部研究。普京主持俄罗斯安全会议的时候说，今年五月至八月，俄罗斯向其他国家提供了700万吨化肥，强调欧盟禁止通过欧洲港口向其他地区提供俄罗斯化肥是歧视做法，不可接受。普京又話，俄羅斯在今年五月至八月向全球市場出口660万吨糧食，包括小麦、大麦和粟米，其中630万吨運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到今年年底，俄羅斯總共能夠向其他國家出口3000万吨糧食，但是基於收成理想，糧食出口量或者增加至5000万吨，甚至更多。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部分时间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吹微风。展望中秋节翌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天晴酷热同干燥。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咁另外咧，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系车多，龙尾排到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今日咧系中秋节，为咗配合维园嘅中秋节庆活动，直到下星期二嘅上昼十点，部分位于高士威道维多利亚公园对开嘅巴士站咧会有调动或者系暂停使用。咁另外咧，由下昼嘅四点开始，兴发街公众停车场入面六个停车位亦都会暂停使用。喺屯门区方面咧，由今日下昼嘅五点至到。由今日下午的五点，黄金泳滩径部分的青恩街都是会间歇性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是在屯门区，由今日下午五点开始，黄金泳滩径部分青恩街都是会间歇性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内背。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上世纪四十年代，新中国诞生。当时嘅领导人点样带领中国面向世界？ 领事馆没收通讯设备。会造成所有的外国驻华机构的恐慌，亦不利于我们今后的外交局面。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第一集九月十一号星期日上午11:45，港台电视31。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s 的吉他手阿鸡。疫情肆虐，但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就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同高山讲完之后呢，咁啊 PC 祝你中秋节快乐先啦。 祝你中秋节快乐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 人月两团圆，中秋去边玩啊諗住。 中秋我其实呢近呢两年呢中秋都会选择去一啲比较少人的地方， 即系费事用 去 边 度 啦？ 应该估到系咪啊？ 我唔知喎， 因为咁嘅，其实可能我呢几年咧都会选择去大澳行下 嘅。 因为首先我自己觉得，其实中秋个气氛咧，即系好紧要。即系我见到如果 全個街都係換咗燈籠啊， 係靚嘅， 係啊，即係個氣氛，跟住大家會去諗、哦，大家會去賞月啊，一齊攞啲生果攞月餅出嚟食，我諗呢啲可能好傳統嘅景象咧、我自己反而就比較中意， 係幾正嘅，咁啊叉燈米啦， 係啊， 問你一個啦，知唔知噶啦？應該嗱，猜下啲現代燈米 咁緊要啊，我好弱噶呢一方面。 將軍啊，將軍啊嚇， 係。 将军武器差一个地方吓、 啊，哦，将军澳啊， 唔系 将军， 好近呢度嘅，好近呢度嘅，将军武器好近呢度嘅，我开估啦， 系 竹园啊， 哦，原来系咁， 系啊，咁啊，即系有呢啲烂 get 嘅，叫做灯米咧，傍下身咧，几好啊， 好 几好，系啊。 我哋啲 做节目系咪先有两三下呢啲夸张嘅，等大家开心一下啦。其实 不过讲到中秋咧、其实我自己觉得月饼咧就走唔甩噶啦，即系月饼同水果喺中秋里面，我就觉得 系 唔能够离开啊。 你讲咗月饼先啦，你今年食得多唔多月饼？ 我收咗好多月饼系真 系咩？哦，因为工作关系啦， 都唔系嘅，可能好多朋友都会 见你靓仔，请你食月饼啦，得啦，我帮你讲啦，呢啲系啊，又唔系工作关系， 又唔系工作关系， 唯有见你靓仔啦， 系啊，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其实可能尤其是而家嗰个种类咧，都真系越嚟越多。 你嘅心水， 我心水系奶黄 啦，奶黄 系， 喂，留唔留心咧？嗱，我。真係麻麻地留心嘅，其實好老實， 冇乜所謂嘅。 因為咧，你留心咧，你要同屋企人即時 share 咗。如果唔係，佢真係留到你成個月餅盒都係，即係有嗰啲奶黃汁液咁樣。咁我覺得難搞，同埋食到成手係咧，我有啲怕，即係譬如食一個月餅咧，好瀨氣啊！我唔中意嗰個感覺 嘅。你有冇發現，如果留心月餅嘅 size 通常係細細地，俾你一口搞掂， 咁咪食多咗咯，好容易。 係啊， 呢個都係嘅。咁啊，即係大家食月餅嘅時候都衡量翻個健康啦。嗱，我自己中意食咧就一款超級唔健康噶啦，就係嗰個貓山王月餅。 哦， 咁係呢一兩年咧，其實我就食多咗嘅。點解咧？因為我係榴蓮愛好者嚟嘅。我估 PC 唔係好食榴蓮啊。你個樣唔似 食。 马拉食 马来西亚就会食啦。 O K， 嗱，喺香港嗰啲榴莲月饼其实都马拉做嘅，咁我拣咗嗰间系啦，因为都系嗰啲咩 黑色盒嗰间， 系啊，黑刺啊嘛， 系啊。 喂，嗱，我咧好中意食榴莲，但我又系好怕好瀨氣，食到成手系，你知榴莲嗰啲 texture 噶啦，即系淋白白咁样噶嘛，即系如果你用手食咧，又要洗手，洗手即系手有榴莲味，个口又有，咁好难搞噶嘛。 系， 咁但系咧。如果用个冰皮咧包咗喺面咧，入边咧啖啖肉咧，又唔使捋核咧，好好多。所以咧，有啲嘢咧贵得嚟咧系有价值嘅。 系， 我就投资喺唔系投资啊，买咗两盒俾自己食，一盒就俾朋友仔咁样咯。系 <Okay. S 1> 啊，咁啊呢个都系我近呢一两年就比较喜欢啦。不过月饼我要食一蟹半蟹传统嘅，我唔知道你系咪啦。 我都系嘅。 蛋黄留啲叫做蛋黄汁出嚟，哇好正啊嗰啲系嘛？ 我好中意食莲蓉月饼 嘅，系 啊，我觉得、 好似内地咧嗰啲白莲蓉做得好好啊，记得细个系嘛？ 系啊，我自己觉得特别系即系咬落去咧好圆滑嘅，但我就觉得好同唔好嘅莲蓉咧好容易食到噶啦， 系 因为咧你觉得。唔好嗰啲咧會黐住曬啲牙嘅，即係咧你會見到仲有喺牙嘅後方咧，點解會有啲嘢黏住咗嘅咧？咁樣，咁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哦，揀月餅即係尤其是揀蓮蓉月餅咧，都有啲學問嘅。 蓮蓉月餅有咩學問啊？講嚟聽下，教 品牌啊， 揀品牌啦，同埋揀下啲蓮蓉靚唔靚啦， 同埋 有啲百年老店係勁嘅，特別係廣州咧有幾間咧係幾出名嘅啲蓮蓉月餅，即係如果你以香港嚟計啊，乜乜樓啊，乜乜酒店啊嗰啲咪有啊，舊時排曬隊啊，又話剩嘅。咁但係其實喺灣區入邊啲城市咧。有一啲都係好出名嘅， 係啊， 係啊，乜乜酒家啊咁樣啦， 都係乜乜樓啦， 係啊，咁啊，大家又可以了解翻啦，咁啊，月餅要分享嘅，一個人食咧就獨食。 唔系烂肥啊，好肥， 同埋 食好肥啊， 可以同水果一齐食，令到嗰个肥咧 系啦 减却少少。 一阵咧就同你讲下啲中秋水果啦，同埋中秋配咩茶啦，即系食月饼嘅时候，咁呢啲都系一啲叫做减咗油腻嘅一啲 pairing 啦，而且即系本节目啊好啱讲啦，系咪先？因为你都知道湾区城市入边咧都有啲就盛产茶叶嘅，或者你翻到大陆咧。就特別飲茶飲得多嘅，但香港咧就特別飲咖啡飲得多嘅，奶茶飲得多，因為即係唔同地方唔同文化。 近年嘅文化都多咗飲茶嘅，我知道係 啊。咁啊，可以了解一下啦。 膠囊嘅茶出咗啦， 係喎係喎，有啲 capsule 茶喎。冇錯。咁啊，轉個頭再同 PC 講多少少，聽只歌翻嚟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 跳舞着乜高撑得礼到闪一餐当时候风风癫癫张开口喷气泡 oversize underpriced 通通不要讲粗 I'd rather aim high you better reload 闪实眼神配合气有几好进入光荣嘅道路全体靠自豪代替展望如果有乐园轮流报道让路车围起了地盘代替荒芜来兴建自由投怀送抱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繼續中秋節系列啦，咁啊PC 就頭先都有講話，哇配下水果，中秋水果你啊中意食邊幾種啊？ 我覺得呢、這個、 杨桃啱啱啊， 杨桃係咯，杨桃係 你點鹽食嘅係杨桃？ 点点盐，诶，我中意点盐噶， 系 嗱，我中意切嗱，首先咧，羊肚可以讲好耐， 系 你系打横咁样切到长条形食，定还是切星星食嘅咧？ 我切星星食， 嗱，你切星星食啊， 系啊， 嗱，呢个已经系唔同噶啦， 系 已经系食法唔同。第二咧，我屋企人就教咧，羊肚好食啲咧就点盐嘅， 系 我系唯一一种水果会点盐嘅啫，西瓜咧，我爹哋妈咪讲咗咁耐话， 要落华梅粉系咪啊？ 系啦。羊肚都有讲过话落华梅粉都 OK 嘅，咁但我亦都冇落，我落盐嘅咁样，但你就咁食嘅羊肚啊？ 我就咁食嘅， 我是羊肚爱好者嚟嘅， 系 系啊，不过咧羊肚食得太多唔好啊，对身体， 嗯， 好似喺中医嘅角度话唔好噶，咁、哦、但系。即係每樣嘢食得太多唔好噶啦，鮑魚食得太多， 我又咁睇嘅。 我冇聽過鮑魚食得太多唔好嘅，不過 硬係 多得滯，唔得，我未試過啦，當然係啊。 我覺得咁嘅，即係每一樣嘢都食得太多唔好，但係我覺得要配合翻個節慶咧。如果喺個節慶裡面食咧， 係 特別覺得個，我真係做緊節喎，咁樣。 係啊， 尤其是啱啱所講，要分享。 係啊，啱啊。咁有啲除咗羊肚你可以成個隊啦。咁但係咧沙田油啊，或者碌柚啦。 碌柚係啊。 係就一定要分享。 你食完個碌柚之後，嗰個碌柚皮會點處理 咧？我又唔識整柚皮嘅。 係。 但係咧，舊時細個咧都會。懶係擺支蠟燭入去擺燈籠咁樣啦，嗱細個冇嘢玩啦，我哋差唔多年代成長咁樣，咁依家啲柚皮我真係唔知點樣搞， 係、因為以前我哋都係講緊，我將點樣去將啲柚皮啊去戒咗啲唔同嘅 pattern 出嚟咧，令到佢喺個啊，即係我哋會做個燈籠啊嘛，咁、所以等佢透嘅光啊，或者佢可以滲到啲熱氣啊，等等嘅出嚟。 誒、會買燈籠啊，傳統啲嗰啲即係啲兔仔啊，啲月亮啊。紙品燈籠你會買？ 以前咧，我哋細個嗰陣時咧，就中意，梗係中意啲卡通人物啊等等啦。但我覺得隨住年紀嘅漸長之後咧，我係反而越傳統越中意。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咪啊？就好似你啱講嗰啲紙燈籠啊， 因為手藝嚟嘅，其實你會攞啲竹篾啊，點樣喺入邊懟啊，即係懟到靚一靚個 shape 啊，做得好好啊咁樣。我記得早幾年咧喺神光第一線有訪問過一啲做。紙扎燈籠嘅啲師傅，咁、當然啦，嗰陣時都係尾聲嚟噶。我唔記得間鋪頭仲有冇傳承到落去揾下一代人去做咯。咁呢啲係冇計啊，你冇後生仔入行。 咁又咁講嘅，非物質文化遺產紙扎都係其中一項嚟嘅。 係咁睇下可唔可以承傳到落去啦。咁啊，嗱頭先話咧，食呢個月餅食得太油膩，你話沖杯茶咁樣，咁我都覺得係正嘅。 得你头先带嗰个题目好好啊！你话依家多咗好多嗰啲 capsule 嗰啲茶粒咧、嗯，一旧时咧，即系如果你招呼朋友嚟屋企食饭咧，你临尾埋尾咧，劳师动众又要攞个茶格出嚟啦，跟住要冲茶啦。依家方便啦，一粒 capsule 咧就一粒 就可以冲啦。 啊！真係好好，即係好有頭腦咧，我覺得你夜媽媽冇理由飲咖啡噶嘛，飲茶咧就會舒服啲。 你中意飲紅茶，中意飲綠茶？ 飲啲瞓到嘅茶咯。我通常一句嘅啫。如果夜晚黑飲咧，就話即係譬如去到 PC 屋企，我就話：PC 邊種可以瞓到覺噶？咁樣。我唔記得紅色定係綠色係可以瞓到覺，真係。係啊，總之我驚瞓唔到啦。 我自己冇研究嘅，因為咧其實咧茶同咖啡咧對我已經係冇咗抗體㗎啦。咁咧 要瞓就瞓， 要瞓就瞓㗎啦。可能已經太攰啦，所以基本上都冇影響嘅。但我自己就中意飲紅茶嘅。 嗯，即係普洱啊。係 啊，即係我自己可能中意飲綠安啦。 哦，係啊，咁啊， 廣西多啲嘅一啲唔同嘅茶。 我飲唔同嘅品種喎，睇嚟你。茶都有玩开系嘛？ 我前排咧就去咗 安溪铁观音系嘛，同我拍戏嗰个对白一样系嘛？ 唔系，我前排去咗一啲咧，其实香港都可能有一啲唔同嘅茶店啦，即系可能系特别可以去饮茶啦，唔同拣唔同嘅茶款啦， 或者茶室咧嗰啲叫做，如果内地嘅说法叫， 系仲要喺啲公园里面噶嘛？ 系 啊，即系例如香港公园有啦，西九又有啦，系啊，咁我覺得，份內覺得可以放鬆自己。 係，咁啊，俾大家 relax 下啦，話曬放假係咪先？咁啊，今日禮拜六啦，禮拜日都係假期嚟嘅，咁啊， 禮拜一都係假期嚟嘅。 係啊，咁啊，可以 enjoy 下啦 ，long weekend 啊嚇，咁啊，中秋節快樂啊，聽眾朋友 ，PC 你都係啊，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早听不见声音，就算没拥抱，不想对冚，累计付出了几多寸光阴，我情绪很绷紧，我避免太伤感，我嫌有失身份。天空有云，心烦有尘，几多委屈我忍。爱过降临，不想见人，只愿才被困。情人在某月某日突然离家，没半点牵挂，一声抱歉帮关上大门，我怎样回话？麻木地照样过活，别无其他，做到吗？尽量继续演吧，贱卖这情歌，谁定价？悠悠旁观者担心我伤心，像应酬挤出点点快感，还我是应该找心理医生。我仍觉得绷紧，笑容变了商品，我嫌我很低。一刻怨恨，一刻抱憾，一杯一杯我饮。想起那日，家中有人，寂寞才剧真。情人在某月某日突然离家，没半点牵挂，一声抱歉后关上大门，我怎样回话？照样过活，便无其他，做到吗？尽量继续演吧，贱卖这情歌，谁定价？比痛苦更差，迷糊到空白，沉默面对住他来沙哑，我为何沙哑？情人在那日以后并无回家，我也不惊讶，几多个晚上等你回来，背影在